不知呀，不知。

少了姿态，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。时光匆匆独白，将颠沛磨成卡带，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。

深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星 南兰掌， 十余里长， 七月上，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小小雨中流水楼，

气泡，点一盏不灭的烛光。他说有种春天的麦芽，喝杯秋天的酒啊。话音还在风中飘荡，来去了遥远的北方。繁华城市的繁华，让人迷失了方向。

少年一天天长大，有一天要离开家，看他背影成长，看他坚持回望。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，风儿吹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送你美丽的衣裳，看你对镜天花黄，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

恍惚你从晨曦中回首，坐在阳光 秋色